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高磊。 哎，这两天越来越冷了。 是， 嗯，因为现在已经是29了。嗯，29已经不出手了。 是， 确实是有点冷。嗯，包括刚才在电梯里看到我们兄弟台945晚上的主持人，他还在跟我说，他说维哥 啊，怎么着？ 我就在外头打了2分钟手机电话，我这手就动不了了。哦，我说那你聊的时间还短，要把手机聊热你就自取暖了。 这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手给冻僵了。 是， 我有朋友上午打电话，在上外边打了5分钟电话，你知道吗磊子，我打了5分钟电话，刚才还70%呢，现在自动关机了，手机也扛不住了。 手机也觉得冷。 今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来两位嘉宾，跟大家来说说在这么冷的天儿，找点什么有意思的好玩的事儿呢。一位呢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京郊从业20多年的京郊王王海春。春哥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还有一位呢就是亲子旅游的活动达人穆萨妈妈。你好。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一看到春哥我就老想一个问题，比如说再过10年， 嗯， 是不是你这个 logo 应该改一下了？ 咋着？ 为什么呀？ 没有，从业30余年的京郊王。 哦， 得是 时间了。 那应该是，我相信我不会离开这圈了。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北京可玩的东西太多，而且没完没了，老有新的东西在里头，非常值得大家经常去郊区转转。 是， 嗯， 也得说你比较爱这个城市。 没错， 所以你也不愿意离开这儿，而且也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怎么着？ 他都在外圈玩。 不去城里折腾是吗？ 是， 对，五环外不堵车呀。 啊，对对 对， 对， 想去哪儿去哪儿啊？ 是是是。 啊， 那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在座，我们要聊的呢，就是现在这天了 啊， 这么冷啊，您应该玩点什么呢？ 嗯， 如果是磊子的话，你， 我记得好像之前初中哥跟我推荐过，说这冷天你也别去哪儿了， 嗯， 你泡温泉去吧。 哎， 推荐几个地儿。 哎， 但是你们家里人是吧？过节的时候泡泡温泉多好啊！ 是是是 啊，有小朋友有老人，对吧？你不愿意泡温泉，你游游泳是吧？大不了你特别想运动，旁边也挨着滑雪场。我跟你说啊，哪个性价比好，哪个有这个亲子的滑雪乐园，都给我指好地儿了。 是 啊， 所以一到冬天，反正至少北京是这样的。我觉得三个方向吃喝玩乐都涵盖了。第一个呢就是泡温泉， 是， 哎，这是肯定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滑雪和玩雪。嗯，小的时候在城里也可以，最近几年哈，城里是稍微差一点， 稍微差点， 稍微差一点。啊，按小胖的话说，现在如果您想看雪的话，欢迎您到南方去，南方反而下雪了。另外一个方向呢，除了玩雪以外，就是吃火锅。 哎， 哎，这都是在北京冬天其实必干的三件事儿，而且是最好的。 嗯 嗯，其他的也行，稍微差一点。 无非就是家揪着呗。 不像撸串什么的也行。 啊，也行。 但是呢到冬天了那串很容易就凉了。 对。 对，我觉得作为老北京啊或者什么的，就像我们小时候，一冬天都真去神山海去滑冰去溜冰去，那时候还都不没人收钱，就自己玩呗，自己小冰车上。 野的那个单说，其实像我哥小时候那个时候像什刹海，包括那个紫竹院。 对， 哎，也是收钱，但是收钱大概就是那种跟老的那种电影票似的，它是那种撕那种卷的， 是是是 是 是， 但是你在那儿滑呢，还滑完了之后可能给你一个牛奶， 哦， 或者给你个小点心，大概是这样，也让你钱不白花。 对对对，没错， 这个肯定是有。来吧，那今天咱们就跟大家一块聊聊，在北京城里，包括北京的周边，可以玩雪地儿，可以滑雪的地儿。 都有什么地儿。 是，那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也不妨呢也给我们几位嘉宾包括其他的听众朋友来补充一下哈，您都觉得咱北京的室内室外有哪些可以戏雪滑雪的地儿，您给我们告诉一声、关注 CHWL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 是啊，那既然穆萨妈妈是新朋友以前上过直播吗？ 来过 哦、那行， 我记得来过。 那你就不应该叫穆萨妈妈了，你就肯定应该叫不紧张嘛。 那会儿我就叫穆萨妈妈。 哦，哎，一直没改名哈。 啊，是 啊，好， 坚持到底嘛。 是，哎，您觉得在城里可以玩雪的地儿有吗？ 挺多的，现在城里的雪场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就比方说吧，鸟巢。 鸟巢是这些年年年都会有， 年年都会有， 是 吧？它是比较规范的一个这个戏雪玩雪的乐园， 是 比较适合小孩子。但是它就是因为它的面积有限嘛，它等于是它在一个体育场里，所以呢，有的时候客人去完了以后回来会说这么小啊。但是你听，实际上鸟巢它肯定就是在这个鸟巢里嘛。然后呢，它所有的项目都比较精致，就比较小。所以人多了的话可能会感受没那么好。比方滑个小滑个那个冰滑梯就要排，有的时候人多了就要排二三十分钟。 哦， 所以有的时候， 但是它不会限流吗？ 它也会限流，但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项目，但是小孩子就喜欢玩那几个。 明白，就 是，然后其他的 那一个使劲玩， 可是那一个使劲排，其他项目可能就没什么人去排队，就没有什么人玩。 我觉得鸟巢有一个好处 啊， 尤其是对于外地来京的人，因为轻易进不了鸟巢，这个连看看鸟巢的这个奥运场馆又能去玩会儿带孩子，我觉得其实也挺好。 明白。 嗯， 尤其是在场馆正中间您要玩一个项目，就跟您自己开歌唱似的。 啊，对啊，轻易哪进得去啊。 这倒是。哎，那儿的雪质怎么样啊？ 我觉得鸟巢的雪质还是不错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那个雪场，虽然现在雪场特别多，然后有的时候你感觉那雪场吧，因为它面积越大，它都得人造雪嘛， 对， 它特别薄，你感觉踩在上面特别薄。但是鸟巢它会有的地方它会弄一大片雪，然后你踩进去很厚，就有点那种去就是真的下了很大的雪的感觉，就小朋友在里面堆个小雪人 都没问题。 对， 那么多雪呢， 它雪很厚。反正那天我去穿着个小靴子都能陷下去。它有一些区域是这样，它比方那个区域它就是让孩子玩雪的， 就是堆雪人用的。 对，它就是还弄了一个雪山，我不知道它那底下是不是真的雪啊，但反正是个雪山，外边是雪山，小雪山，小孩子爬的。然后我感觉就是说鸟巢这个雪场的雪还是可以的。 但是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个疑问了哈，像我们这样包括维哥像我什么的有孩子的，正好是三四岁的，是不是特别适合去鸟巢的这个地方？但是像小年轻呢，比如说二郎当岁，哎，约个周末想小夫妻俩去那玩，是不是就不太合适啊？ 夫妻俩就是说，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是不是更喜欢滑雪一点、刺激一点的东西，就是可能要去一些相对周边一点的，比方说那个渔阳那个滑雪场那儿，他现在弄了一个据说啊是中国最大的这个迷宫，冰迷宫，他弄了一冰迷宫。 天哪！ 反正说小孩进去能有2%的孩子能自己走出来， 天哪， 能有2%。 我以为是只有2%能走出来呢， 就是只有2%能走出来， 就迷在里边了。 就把100个孩子放进去，有俩孩子能走出来。 哦， 就他那个迷宫很大， 呵， 他是拿冰做的。 哦， 然后呢，他那边等于因为他相对来说远一点嘛，在渔阳滑雪场那个平谷那边，所以他会有一些滑雪的那种大项目，他占地面积大一点，他就有一些他能滑雪，他又旁边有渔阳雪场， 对， 然后他又能有一些大的那种大坡的那种坐雪圈下来的那种。 那我明白您说的这意思了，就是在城里头，这些地方只能叫 戏雪 乐园， 对。 然后按您的用词，就是相对袖珍，或者相对精致。如果要是年轻人喜欢刺激的话，可能还真的得去玩滑雪，无论你会不会滑，对吧？要不然年轻人真的像阿刚说的相声似的，是吧？从一个小滑梯上跟一个3岁的小朋友一块滑下来，说：“哎呀呀，太刺激了！哎呀，好惊险， 受不了了都。” 是。 那今儿啊，咱们这个 穆萨妈妈肯定就介绍咱们市里边的一些适合孩子们的啊、 嗯、 或者说适合全家人一块去戏雪的地方哈、 嗯嗯、 那咱春哥就得说说咱们远地儿的了，包括可能跟着温泉一块结合着的。咱们刚才也看到一位听众朋友还在问呢，说陶仁说，春哥呀，帮我推荐个北京附近的温泉好吗？我带着孩子3岁想去泡温泉。 我觉得只要带孩子的、 啊、 就是一般情况下都喜欢是，首先水一定要干净， 是 水干净的话，温泉这种就是如果要是公共的话，可能大家有时候会有疑虑，也就是说现在这季节其实就是私汤温泉最疯狂的日子，应该算是，尤其是春节期间那几天，您要现在订都真是不太容易订得着。咱就以有私汤温泉的给大家大概做一个介绍。应该北京最早做私汤的是在昌平小汤山那儿的一泉休闲会所，它是前面带一个小院，这院里头有一个室外的一个温泉池，外面后面呢带一间房，就是一房一院这种比较多。然后再有的话像那个附近的玉林汤泉，它也是这种形式的。然后还有一种现在就比较大家比较喜欢的档次可能更舒服一些的，就是商务酒店型的，例如像春园，它所有的房间应该能达到5星级，每间房都有一个特别大的这种那个温泉池，是室内的。 嗯， 还有像丰台的南宫温泉，它不但是有温泉池，还有温泉的石炕，而且每间房都有一个亲子主题啊，例如有这个那个像那种那个、北美式的呀，还有像海洋世界呀，还有像深空啊，就是做成这种主题式的。嗯，但是说实话，就是现在您想订都不太好订房了。但是呢，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再稍微的往远一点的地方走啊，例如像那个国安建国，它有那种私汤温泉，国安那边，还有像霸州明汤温泉，还有那个日月潭温泉、玫瑰庄园温泉，他们都是带一些私汤的啊。这种呢，可能现在的话是带着孩子可能更适合的这个温泉。 嗯，其实我觉得像您说的，3岁的孩子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啊是得干净， 嗯， 哎，真是呀。第二个就是得安全， 对 对， 没错， 就是只要这两个能 OK 了， 嗯， 其他的相对来说不重要。 是是是，如果孩子稍微大点的话，可能还有一种喜欢的，就是类似于戏水形式的，就是有些水滑梯啊， 嗯嗯， 或者什么之类的，像例如那个有几个比较大的啊，就像昌平的温都水城，它那戏水不错，还有像朝阳这边的那个就是谢岛这边，还有那个魔力水世界，还有通州的那个月那个日那个运河院， 嗯， 他们都是这种带戏水性质的这种温泉，就是孩子稍微大点的可能就更喜欢这样的啊，都是孩子可以家长可以考虑的。 哎，那价格呢？ 嗯，所有的温泉， 我所谓说这价格，就比如说私汤肯定不便宜， 嗯， 但是比如说磊子说了，我带着家里人，我平时去， 嗯， 我呢平时没时间，我周末去， 嗯， 价格差着呢吧？ 差的非常大，就是说一般情况下，现在我说刚才我提的那几家温泉度假村都比较火，应该能达到4星以上，甚至就5星的。现在如果你要订春节期间的房，它春节和周末还不一样，春节会更贵。春节期间的话，可能低于1000的都不多了，甚至在1500左右，1300到1500，甚至到1900都有可能。就是平时可能卖到600到800的房，到那时候就趁着就翻番了，快。 哦， 嗯，就是所以说您要尽快考虑，如果您能平时去，最好平时去，那太幸福了。 那肯定的呀，能少不少的呀。 嗯， 是， 您玩一趟呢， 很多门票也是， 是吧？ 都分那个周末呀、 平 日， 对， 而且平日还人少， 嗯， 玩的还痛快点，就雪场也是。 有没有亲子套票一类的呀？ 也有啊， 也 有， 有 一些，对，这个金交网说 啊，不是，就是说它这亲子套票有很多种 啊， 就是一种是房含温泉含一些亲子活动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专是这个就是票里头本身， 嗯， 例如含几项娱乐设施的啊，这也都有。但是到了春节期间，往往度假村就不做套票了， 哦， 因为房都不够的。就是平时做套票或者怎么着，是 那是因为打包吸引你优惠嘛？ 对对对对，然后等到真正春节最旺的时候，可能这套票就没了。你能订上房已经是不错了， 就万幸了， 就很容易。对，现在真是你可以好多地方你要订，例如年初二、初三，这是一年里头最火的两天。你说订私汤温泉这几天可能都很难了， 估计现在就没有位了吧？没有房了。 对，所以说有可能 现在都没房了。 如果要初四初五，就相对来会好一些。 哦。 我先是想小聪明，也别说套票，嗯，我就上某宝啊或者什么上头啊，满五百返五十啊，满一千返，对吧？就用这种方式。看来您这么一说，这种可能性也是没有的。 如而且现在的话，假如你这几天订的话，你好多就您所谓的那些订房上可能都没有价格。 哦，那就更不会给你订了。他只能说这房我订给你，价格我们还没出来呢。就跟说年夜饭似的，你可以订包间年夜饭，但是年夜饭整个这一桌吃什么我们还没订出来呢。 某家那个度假村他们老总那天跟我说呢，就说这些现在要春节要订房的话价格怎么办，他说我没法跟您说，例如半个月之就是提春节前半个月我会看，例如我达到50%入住率了，我可能是1000块钱，如果到80%了，我就可能1500。 哦， 如果你要是90%以上了，恨不得就满价溢，就是可能是比溢价来卖。 嘿， 就是，所以说现在好多地方可能你价格都不能确定。 是，就看当时的当时的这个情况行情如何。这也不能说人坐地起价，这就是根据， 哦，可以理解嘛， 对吧？商业规律嘛， 是是是，谁夏天泡温泉？ 是 啊，是啊， 嗯。但是你要提前订，假如现在你要订的话，起码门市价的话，它不会给你涨。只要你，因为我觉得北京还是比较规矩的，尤其这些四五星酒店， 嗯嗯， 只要你下了单了，这钱交了，一般不会变了， 嗯， 就不会有问题。 好，没事儿。关于戏水呀，啊，关于滑雪呀，啊，整个我们这2个小时时间都可以跟我们两个嘉宾一块聊，没关系，有的是时间。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和问题，也都可以发问题上来跟我们两位嘉宾进行沟通。包括我们的京就说了，他说最近几年我们全家人经常去南山滑雪，是在昌平是吧？ 不，密云。 哦，在密云。他说主要是我闺女迷上了单板，但是好像只有南山有专门的滑单板的雪道，其他地方有吗？ 应该君都山应该也有吧，应该是，应该就这两家反正做的比较好，其他地儿应该你说专门的，可能还是 专门的那个雪道，我觉得也不能是称为雪道吧，它其实是一种类似于 U 型槽的雪道吧，它可能是适于单板的左右前后的这个滑行，它不像是这个双板，它直上直下的，有个坡度就行了，我理解是这样的哈。 如果是对于孩子来说，反正我是认为南山的无论是硬件也还是服务来说，相对来说在北京的雪场来说应该是最好的。然后其次呢，反正叫君都山，应该他们俩应该是差不多。如果在第二档的呢，应该像例如像淮北啊，包括像渔阳啊，包括像莲花山什么的，这些应该算就是在下一档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更便宜的，甚至有现在有一些20-30块钱平时就能滑雪的， 哦， 也都有。 嗯，我以为现在都涨到200-300起了呢，还有20-30呢。 平时， 哦，平时那也够便宜的呀。 嗯，是，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每个都雪场，它就吸引不同的客户群体，它会有一些细分。啊，你如果要喜欢高端的，那自然肯定它有高端的地儿。如果当然了，有好多不会的或者初次的，可能像试体验似的，它可能就讲究便宜一些，实惠一些。 嗯嗯，好。我们再来问问穆萨妈妈，您刚才讲到鸟巢的这个门票多少钱？ 嗯，他现在也是有很多价格，就像平日你现在要去的话，80-90块钱，90块钱 一个人吗？ 一个人，但是他鸟巢现在有一政策，就是孩子免费，但是这孩子的范围特别大， 多高啊？ 14岁以下， 哇， 哦，他不吝高度的， 对，他现在就是14岁以下的， 哦，初中的都 OK 了， 对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13岁多，你看起来像20岁的，你就拿着学生证过去给他看一眼 也行， 所以就14岁 就咱俩呗， 冒充一下，长得有点快， 可以，然后就免费，孩子14岁， 哦，这14岁还真是范围挺广， 他现在的还属于一个，就是因为12月份好像就是北京特别暖和，好多雪场就都。延期开放， 对对对， 就是雪都化，做好了以后就化了，所以他们就1月份，这等于又是它是属于刚开业，它优惠吧， 大抽 价格还是就几十块钱。嗯嗯， 那到周末肯定就贵了是吧？反正就还是孩子免费。 对， 但是， 然后现在很多雪场是这样，就很多雪场就是这个戏雪乐园啊，就不带滑雪的，它都有一个门票。 嗯， 那凡是20块钱以下的这种门票呢，它就真真正正就是门票了，就让你进去看一下雪。你不就是北京没下雪吗？ 啊， 你想看雪吗？ 哦， 你花20块钱进来，哎，就算门票，然后进去看看雪，然后对个雪人打个雪仗，这都可以干。那但凡雪场里的那些娱乐的项目，就要再单收费。 哦， 但是价格也就是从30到差不多80吧，每一项。 可能贵一点的，像雪地摩托这种贵一点的，可能玩一次50块钱、60块钱， 嗯， 然后一些简单的就30块钱这样，嗯。 哦，明白 了。这种地方咱们就不要带孩子去了， 对， 要不咱们就算陷进去了。 他们会爱玩的。 关键是你本来想的是，哎，我就买张门票进去吧，就进去以后这孩子看见这些东西。他现在那坑吧，是有的时候你买那套票进去以后，还举例鸟巢吧，套票进去以后，他有一个自费项目，但孩子不知道这是自费的，他在门口，大一进去，小孩先我要开这车，得自费先80块钱没了。然后家长听好多家长拉着他往里走往里走，咱先把这票都用光了再过来。经常是这样，所以有些雪场他会有一些自费项目， 好好 在里面。 那天我们台磊子他们上早上起来的节目的时候，直播的时候我听，北京现在有几个室内的公园，也在公园里头也开了这种戏雪的这种。 对， 比如说像陶然亭啊， 有， 比如说像紫竹院啊， 朝阳公园啊， 哎，对对对，都 龙潭湖啊，其实这些我后来还想的就是什么样的公园会有这种戏雪乐园，然后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你打开百度地图，然后你就看上面反正有水的地儿， 哦， 你就看都是公园，什么就是反正夏天能划船的， 明白， 它冬天都做冰雪乐园，或者就是冰场。那个水冻上不就冰吗？ 对对对， 有的地儿是把这个冰就直接再造雪，就造在上面，就是戏雪的，有的地儿就保留它的冰，就是冰上的这些活动。 就它是在水面上做的，我 有 以为是专门找了一块空地做的。 我像龙潭湖，它就是水面上做的， 就是水面上， 对吧？ 对，后海也是水面上， 对，就是它很多地方它是在水面上。就刚才我说像什么鸟巢或者望京有一些那个戏雪乐园，它是一片平地，或者它就是高尔夫球场，它把几个高尔夫球场改成这个戏雪乐园。 那我就想问个问题了，就比如说像刚才有一家长问他们家姑娘想学单板，但是很多戏雪乐园里边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些专业的教练会教小朋友，比如说学单板双板吧， 没有。 如果要真是想学这个正规的滑雪的话，甚至滑冰的话，还是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还是得去能滑雪的雪场。 正规的雪场的话，基本上都会有教练，就是教你这个。但是上来就教单板的，我不知道啊，一般都是还是双板的多吧，相对来说。 是是， 双板。 小孩学这个很容易，相对来说很快，比大人学的快多了。 对对对，他底盘低， 对， 又不怕摔，教什么学什么，特别听话。就是大人呢，他会有很多的顾虑，你知道吗？哎，他让我这边摔就摔不着，或者就没事儿。我听他的行吗？我试试别的地儿吧，一下就崴了。经常这样，小朋友就是你让他一就是一，二就二，就学得特别快。 而且大人不禁摔啊， 对， 摔一下你这就骨折动不了了，白去一趟。 嗨， 你们俩交流过是吧？ 没有，所以我后来几年没去嘛，我就是滑雪的时候摔了一跤。 好好好，哎，那刚才说的这个其他的几个公园，比如朝阳公园啊，什么陶然亭公园，这些戏雪乐园也是要先单交一个入园的门票，门票完了以后进到这个戏雪乐园玩这些项目要单交钱的是吧？ 他那个公园的现在基本上是几十块钱，50-60块钱，基本上从网上能团到票。但好像室内的公园啊，都是一月上旬才开，就是这个戏雪的。 就是现在这 这会儿可能还没有完全， 还没开呢， 没完全开。他们都是一月上旬，就根据天气来走吧。他就是天气冷了，这最近不是挺冷的吗？应该差不多。 反正就我知道的话，陶然亭公园是一定开了。 陶然亭公园开了， 紫竹院是一定开了 啊。 玉渊潭公园好像也开了，反正就我知道有三个公园。 陶然亭今年，陶然亭我记得往年他老弄一些什么企鹅呀这种动物，今年我还真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东西嘛。就是他会真企鹅 企鹅 啊，他会弄点真企鹅。 哦， 就吸引小朋友， 就等于让大家去看一看。参观参观啊， 他一些的戏水乐园，他不就搞一些小动物放在这里面？ 那挺有意思的， 是 对吧？好嘞，今天呢，我们说说跟戏水有关系的话题。大家伙有任何的问题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让等待不期而遇，让美好如期而至。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以礼相待，七座灵活大空间，让每一次经历都七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订购柯迪亚克， 符合条件即可收获幸福迎新礼包，低至三成首付，享两年零利率，高达5000元置换补贴，更有多重车险福利和会员服务，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冬日那不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首席气象播报员刘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北京周边的旅游气象。来，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间以及明天白天的一些情况吧。 啊，好的。今天夜间呢，北京市天空啊逐渐上云了，入夜以后呢，风力也逐渐减小，在这种情况下呢，气温的下降速度它会加快，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5度左右，这个气温呢按29来讲不算太低，不过呢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出行比较早的朋友或者是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近来的刮风比较多，空气十分干燥，那么大家户外一定要特别注意用火安全。这是北京。那么天津呢基本上跟北京这情况差不太多，咱们现在主要是关注这个一下降雪，大范围的降雪过程。这次降雪过程呢，那个早晨我已经讲到了，波及啊也有23个省份，尤其是河南和湖北等地呢，它会有出现暴雪，或者是呢，这次暴雪有可能破历史极值。那么呢，实际上从今天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降水啊，逐渐的鼎盛。降水呢将波及到西北、华北、西南、江南等大片区域的23个省份，其中呢陕西、河南、湖北等5省份将有暴雪，局部地区啊还会有大暴雪。这次降雪呢实实在在的是有利于做这个越冬作物的生长，也可以降噪除霾，但是呢局部降水量比较大，可以突破极值，这样对交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发预警的地方比较多，陕西它这个预计啊最强的时段是在今天到明天这段时间，它预计呢就是延安北侧有中雪，延安南部、关中西部陕西的这个西部有大雪，渭南东部陕南东部将有暴雪，江苏呢也发了这个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啊这是淮北地区、江淮之间北部地区和沿江西部的这个地区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将出现12小时降雪量超过10毫米的暴雪，并有明显积雪。这个湖北呢也发布了暴雪橙色预警，它预计啊是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十堰、襄阳、随州、神农架、荆门、恩施北部、宜昌、孝感北部降雪量将达到10到20毫米，所以这个10到20毫米呢已经达到了暴雪的水平，这样对交通运输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另外呢山西啊也发布了部分路段受大雪影响，完了之后呢会造成一些封闭， 湖北十堰也出现了较明显的降雪，所以这些东西呢，就说这次降雪过程波及的范围非常广，而且呢，降雪线就是它的这个变化也是很快的，随着冷空气的不断南移，那么降雪线也是逐渐跟着南移，那么到了五号、六号。华南地区也会出现降雪天气，所以呢，我想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各地的发的这个预警天气，做好调整，来这个把握好自己的旅行时间。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工给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旅游天气预报，谢谢您。 好，再见。 稍后为您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感谢北京交通广播为我们提供的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4.4， 是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目前的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有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北五环广顺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那么另外呢，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运行情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至韦沟路段，出京方向大山子到五元桥路段行驶是非常缓慢的。另外京沪高速双方向四环至五环出口路段行驶缓慢。在这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便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武汉迎刘波， 北京时间的17:38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跟您聊的话题，就是北京现在最流行玩什么，我们今天就聊什么。 对， 哎，冰雪乐园、戏雪乐园，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王海春，另外一位呢是穆萨妈妈。穆萨妈妈主要是自己有自己的公号是吗？ 对，我自己组了一公众号。 哦，然后经常晒出来的全都是娃各种玩耍的照片是吧？ 对对对，然后推荐一些那个带孩子玩的地儿、游乐场之类的。 好，没问题。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啊，把您的问题赶紧发上来。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啊，温泉度假村怎么定的问题，咱们一会儿再说，好吧？先让穆萨妈妈来说说，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室内，您说的那几个以外，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戏雪吗？我是说室内啊， 室内啊，谢岛算室内吗？ 可以 吧，朝阳属于朝阳， 可以 朝阳，反正带这种市区的吧， 的 城八区吧。 对， 谢岛那儿也有一个，也属于这种人比较多的戏雪乐园，因为它首先它谢岛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度假区，大的度假村，人没事儿了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去谢岛吧，它随便转转都有的玩儿，所以它那儿有一个，它在应该在它那个草中央草坪那个位置，有一个叫也叫什么雪城堡，伊格鲁雪城堡，然后就拿雪做了好多小房子，然后小孩玩的也是小孩玩的，然后旁边有一个儿童游乐场，然后它也是属于一票双玩，就可以玩雪，还可以玩它那游乐场，嗯。 我觉得在谢岛玩的话，其实玩的它挺多的，就是待一天都足够了。如果去那儿玩雪的话，我觉得如果要是妈妈们带孩子去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在它谢岛里头有好多的温室大棚，这温室大棚里头有好多，有几家是专门做多肉植物的，可以带着孩子们自己专门自己做多肉，而且他们里头还有自己做烧烤的、烘焙的，还有做一些那个专门那画画的，就都可以带孩子在里头玩。而且在谢岛不远的地方，南一点儿，就是大家都知道航空博物馆，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民航的航空博物馆，就在谢岛边上，可以带孩子去，而且也不用花钱。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带着一天里头安排好。 哦，因为又都是室内，对吧？ 对， 也不怕冷。 对， 咱滑完了以后，比如没地儿去了，或者说想哎看看去吧，那就走一走看看，俩小时肯定搞定了，是吧？ 对，而都在那附近。 嗯， 开车几分钟就到，都是。嗯， 是。那继续让木萨妈妈给我们介绍介绍，还有哪些个戏雪乐园值得推荐啊？刚才说了很多，咱们室内的公园，咱们北京市周边的有没有类似的地方呢？ 嗯，然后在望京附近，因为望京也是个大社区嘛， 啊，是 有的时候这人懒得跑那么远了，就是家附近找找吧。那望京附近其实挺多的，然后望河公园里有一个，现在它是以这种越野滑雪为主题，但是呢也有很多孩子玩的那些雪上项目，比方什么悠波球，你知道悠波球是什么东西吗？ 悠波球就是人在里边然后转， 啊， 是吗？ 对对对对对，行，那你还没多大。 那夏天的时候不就经常是在水面上滚着？ 对，就是两用。 冬天也有啊。 冬天在雪地上。跑，可以从就是它有一种，如果场地特别大，已经我忘了在哪儿玩了，就是从山坡上滚下来，就是从雪坡上，然后 天哪， 就它就会封死那个口。 哦，要不然这球可就走了。 然后那球就滚下来，反正这身体素质得好一点， 得，要不然你都铁滚了， 腰力得好。 对，然后 要不然你说就闪了呀，你说是不是滚下来从山上？ 反正现在很多东西吧，都属于不是专门给这个雪配合的玩具也好，就是工具也好，它都就是那种小孩的滑车什么的，就是那种单板滑车什么的，平常春夏天也可以在这个柏油路上骑，但是呢，下雪就是在雪场里也会有。 哦， 就是， 那您说这望京这现在开了吗？ 开着呢，望河公园里面的一个开了。 哦， 望京附近还有两个是高尔夫球场改的。高尔夫球场改的就是戏雪乐园， 就是冬天的时候是戏雪乐园，等到了春夏的时候又改回去。 对，否则那个球场，就是冬天它就也没得干。 对，确实是，基本11月份就打不了了，就太冷了。 对对对， 也算高尔夫球场小小的转型一下吧，只不过这种转型是按季节转型的。 对，省得有淡季嘛。 对对对， 刚才高磊说那个，看看是不是郊区，说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景区的这种地儿，其实也很多，就是现在大家都一样，就是一到冬天上山里头的话，它真就是一淡季，要是如果没有任何活动的话，就真是没人来。但是现在就是为了增加这些收入，而且做也丰富一些这个人们的生活的水平，这个活动吧，像例如延庆的玉兔山，然后他们呢在那个山本身，它那块环境空气都是最好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每年龙庆峡那个冰灯，好多的冰都是从玉兔山那儿来运过去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冰的厚度和它的纯净度都特别好，特别的透明。他们今年首届做了一个类似于这种滑雪节似的，大概有5万平米的造雪，然后挂在那树上，树挂都特别的漂亮，晶莹剔透，而且它也是有很多的这种雪上的一些项目，例如那个马拉雪橇啊，例如那种雪地的那个香蕉船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更别提一些雪圈什么的了。哎，我觉得这种就等于是景区，然后自己开发的一种也挺好。 而且如果要去延庆的话，我觉得， 哎，等会儿再说回玉渡山来， 嗯， 就跟咱俩在朋友圈里我问你的似的，就首先我问你那雪，你说肯定是真雪，对吧？因为就算是人工的，那也是雪 啊，是， 对吧？ 都是人工的真雪。 哎，因为玉渡山我去过，它的景区里头都是山嘛。 对， 山，然后大家可以爬山，然后围着那个山谷里头那儿走。但是它造雪的这个是在它山下的那个平面的湖上吗？还是说也到了景区里头了？ 它是在景区里头。就是首先你要是到湖的话，肯定从底下就买门票才能进得去。 对对对对对， 到湖边上它做了两个区域，一个是在湖上面那北边那片原来所谓的草坪草甸那一块， 对对对对， 做大片的这种这个雪造雪，然后就在那一串就可以做雪圈，一直从上头一直滑到底下来。但是它周围底下到跨到悬崖那边都拦住了啊。然后有一个做天然的有一个大的坑的位置，就是你从上面滑最终会滑到那个坑里头去，啊，比较安全。另外的话，它在那个忘忧湖那沿途不是有栈道吗？以前大家都爱 玩。栈道底下有溪水啊什么的。 对，首先栈道边上围着它不都是山了吗？ 嗯、 所有的山边它都喷洒了大量的水，都造成那种冰景，就是沿途看那个冰的景色 就 特别壮观， 哦、那种冰棱子似的那种。 对对对，它真是从高山山顶上一直坐到最底下，全都坐下来。而且他那在冰那个忘忧湖上，然后也做了自己的一些小的小冰雕，真是晶莹剔透。你可以看到那个冰，就是再怎么一般情况都50厘米吧，他能从这头看到那头去，特别的漂亮。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是比较流行的，就是新的景区里头在做。但是我说的话，就是如果只是看那个呢，稍微的简单点，延庆地区的话也是有温泉的。就是说你这个等于看完这个冰的这个滑雪戏雪乐园以后，然后可以住在，如果你喜欢温泉的话，例如八达岭温泉大村，它是一老牌温泉大村，但它室内室外的温泉特别好。如果你要是喜欢硬件住宿的服务条件各方面好的，例如最新的是它那辉煌国际能达到5星的酒店，那家有住宿的条件要最好的。如果而且呢一到了马上的话，就龙庆峡的冰灯节就开始了。 现在开了吗？ 现在还没开，应该在15号左右，也是同样是看这个天气的原因可能。但是刚才我说玉渡山呢也是6号，应该就这周末就开始了。如果这而且延庆呢我觉得好吃的特别多，就大家都知道的，像柳锅、豆腐宴什么的，火盆锅，因为冬天了就吃这火盆锅嘛。啊，其实还有什么炸糕宴，还有鸽子宴。还有前些日子我去的他们那边有一个海托人家的，有那个萝卜馅大包子，特别好吃，特别实惠。所以说如果要是去延庆，我觉得就可以走这条线，等于你可以又有戏雪的啊，而且你可以石景龙是北京是最早的第一家滑雪场，又可以去滑雪，然后又可以去来住这个泡温泉，还能吃到美食，坐2天，我觉得延庆就非常好，挺合适的。嗯， 确实是不错哈。这一秒还问，哎，您好，请问一下啊，室内有没有成人可以滑雪，而且还能够看冰灯，都在一块堆儿的地方，不用特别高级啊？ 嗯，我觉得 神似就行。 我觉得冰灯这事儿可能悬，因为它对硬件条件、化雪这种温度这个极高的要求，如果在室内的话，很难达到这个温度。就是，但是要说滑雪，我只能说是离北京就是城区最近的。应该说比较好的应该是万龙八翼，是丰台那个万龙八翼滑雪场，应该还算是不错的，离市区应该说最近的应该就是那儿了。 嗯，因为您刚才聊到咱们是延庆嘛，延庆肯定是有这个冰灯，龙庆峡冰灯嘛，最出名的。但确实您要是为了看冰灯有点远啊，单独为了看看冰灯，要是要在室内能滑滑雪看冰灯也不错哈。 嗯，就是滑雪还可以，但是冰灯可能还是现在有问题，可能 对差点意思啊。 嗯哦，另外一位 SHM， 因为他前头的字母太多了，我就不都念了。他说能不能问一下专家，在北京附近有没有酒店带滑雪场的，最好是酒店能腿着走到滑雪场的。因为我媳妇儿完全不会开车，每次都玩的提心吊胆的啊。顺便再问一下，附近有没有比如说晚饭加早饭的这种住宿的地方，带私汤的温泉，因为他想给父母做金婚的一个礼物吧。当然如果要是有这种套票啊或者套餐的当然就更好了，所以也就是可以理解了，就是能够住宿的边上就是滑雪场，腿儿就可以去的，然后父母呢可以在酒店里泡个温泉，算金婚礼物，他跟爱人去滑雪。 这种啊还真不太多，但是还真有，就是在昌平的镜之湖，它这个地儿本身就靠着山，它自己呢也有温泉， 也有自己的滑雪场，而且它还有小动物乐园。 嗯， 客房呢，它是以标军为主，但是还有一些那个木屋别墅啊，所以说这个呢，应该算是都比较综合起来。就是你在那儿停了车以后，去任何一个地儿都不用动车了。滑雪场的话，和它客房可能走路十来分钟，不到十分钟就能到。 对，你就走到后身去就到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实际上它前面这个就相当于它别墅区的原来的会所， 嗯， 很大，然后里头也可以泡温泉。但是后来它自己新盖的，一片那种独立屋。 对， 然后边上有水系围着独立屋走的，还挺好的。 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南城的龙溪，龙溪温泉，然后是今年新开了有一个滑雪的一个场地，但是我还真不太清楚他们俩的距离有多远，但是肯定是很挨着很近。这也看龙溪温泉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些温泉。 对， 嗯， 比较有名的五星级的嘛。 对，然后刚才那朋友说想那个给老人，选择一种带私汤的这种温泉。嗯，我是认为在北京地区比较浪漫的，应该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一泉休闲会所还是比较好，这种小院子的比较，而且私密性也很强。 那个就在小汤山是吧？ 对，就是六环边上。嗯， 哦，好好好， 那这么着，我们也让穆萨妈妈给我们推荐推荐呗。如果要是让您带着自家宝贝儿去到北京周边，又能滑滑雪呀，又能泡泡温泉呀，小朋友还能自己有玩的地儿什么的，您会选择哪个地方给我们大家呢？ 嗯，因为我比较懒，我一般不会跑太远。 哦， 那离我比较近就像春晖园。 哦，春晖园 就是这种私汤，你刚才说那个私汤哈，挺方便的。但是它周围有雪场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像春晖园的话，它是私汤为主，它也有公共温泉。在春晖园那附近有几家，一个是春晖园，还有一个叫河园，还有一个叫钟家新园，这三个地儿之间开车的话都是五六分钟，应该都能达到四星到五星那种感觉，我觉得都可以选择。然后至于说滑雪的话，离着最近的应该是在顺义有一个叫七彩蝶园的这个地儿，但是您知道它就是一听名就知道这个是其实一个蝴蝶的一个地儿，但是每年一到冬季它都会做戏雪乐园。 哦， 啊，它等于就是你又能看到室内的蝴蝶翩翩起舞，又能到室外来看看这些各种，就像说雪摩托呀，这滑雪圈啊，这些雪冰车啊，全都有。 哦， 所以说这个呢就非常适合带孩子，又能看见活蝴蝶，又能玩玩戏雪。 嗯， 而且这附近的话我也推荐几个吃饭的地儿，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个是就在罗马湖边上， 罗马湖边可吃饭地儿好多了。 对，而且呢就是非常的有点像酒吧一条街似的，就各种类型都有。 是是是，它在河的南岸。 嗯，对，主要在南岸。我最喜欢的是南岸有一家，是白洋淀的灶台鱼，然后他们家的那个黄辣丁儿，特好吃。 哦，黄辣丁儿？ 对，就是那灶台鱼里头的黄辣丁儿。 哦， 我觉得特别好吃。 这不是一般吃麻辣棍儿才点黄辣丁儿吗？ 麻辣棍儿？ 你以为是白洋淀里都出了麻辣丁了？ 我刚才脑子懵的一下， 黄辣丁儿就是其实是嘎鱼。 啊， 然后另外的还有一家的话，我觉得也比较有名呢，就是在那个香居楼，就是等于九华再往东边一点儿那个地儿呢，本身做的都是那个大锅的那种那个、乱炖，我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另外他还自己有一个儿童乐园，养着很多小动物，你可以骑马呀，或者喂什么羊啊什么的都可以。另外他还自己有一个洼里的那个小那个乡的那个博物馆，小的型博物馆，可以带孩子看看过去的一些农具啊，过去的人民是怎么像油灯啊、簸箕什么的这些好玩的东西。哎，我觉得也都不错，全都在这一片，开车都超不过二十分钟。 洼里那儿，吃饭那儿没问题啊，但是从吃饭那儿过去那儿好像现在在修路，它修好了吗？ 我不知道您说的从哪儿，它有两条路能走，一种是从高速上，应该是从第几个出口，15还是14长津路的出口往 就小 往左那个 出口出去？ 不可能，不从小汤山出口，你要从小汤山出口就是。你可能是走六环然后再往北走，那个远，京城高速直接可以下来以后，就是下了高速以后一分钟就能到，恨不得开车两分钟就能到。 哦， 应该走京城高速那是最快的，如果要是专门去香居楼的话。你要是从那个六环那边小汤山那边往那边走的话，红绿灯一堆就比较麻烦。 反正我是今年的夏天去的。 嗯， 就是走的六环小汤山出来，然后九华山庄奔东，然后往 过桥左转， 对对，过桥左转， 左转以后就开始，哎呀，道路泥泞啊，那边在修路， 在修啊。哎，这边有一朋友在问，10月10号求推荐能带5岁的孩子玩雪的地方。其实刚才我们推荐好多地儿，但是他唯独有一要求啊，一定得有这个狗拉雪橇的项目。这北京周边有吗？ 因为现在这种爱护动物的组织就是现在有 哦， 但是北京市内的我现在还真不太清楚狗拉雪橇的。 对，反正往年的话有些地儿是有的，但是确实咱们现在人的这种动物的这动物权的意识越来越高，就好多地儿现在都放弃了这个项目了。 哎，那玉渡山的那是什么呀？ 它是马 啊，拉的爬犁呀。 对，小爬犁似的。 哦， 哎，好吧好吧， 那您就去这玉渡山马拉雪橇不是也行吗？ 是是是， 没问题， 是不是？ 一醉也说了，他说：“维哥，刚你说哪儿啊？我准备带我们家崽子去玩玩。他们家崽子6岁，一看就是男孩，肯定特别淘。嗯，刚才我说的那个是玉渡山， 玉渡山， 玉渡山。 嗯， 其实我上次还跟哥一块说呢，我说我也是夏天去的，还不错。 嗯， 那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对。” 蚊子老多了 啊， 推着你走， 我的天！ 而现在冬天了，没关系了。 对，没错。而且如那个地儿相对来说，在北京的应该是最北侧，就是最高海拔最高，相对来说它的雾霾或者什么之类，应该是最轻的地儿了， 是的， 环境也是最美的地儿。 嗯，刚才咱不是有听众朋友问嘛，又能滑雪又能看冰灯的，我们这边有一听众朋友还帮忙呢。豆包爸爸就说这要不要求专业雪道的话，推荐云岗不错，有戏雪，有温泉。有儿童乐园，还有鹦鹉园，晚上还有冰灯展。 说的应该不是云岗，应该说是，就是南宫。 南宫， 对，南宫 哦， 鹦鹉园什么的都是在南宫 哦。 他那儿确实有自己新建了一个小戏雪场， 包括 有 冰灯展。 嗯，冰灯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反正往年应该是会有的。 哦，好，还有一分的时间，红红问春晖园温泉度假酒店怎么去订呢？计划春节一家老小七口一块儿去，那肯定就得包一个。 对， 他一家七口，但是他没有七口的一起的集体的，但是他有三种房型，例如一个是五星酒店的那种标准式的，然后还有一个湖岸的别墅， 临水的，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最高端的那个，可能得2000，将近3000块钱一间，我觉得就不用考虑了。 一间啊， 一间，里边跟弄的热带花园似的那种感觉，然后有个温泉池子。 好吧， 这有点贵吧？ 你订不上， 太贵了， 这样你订不上， 都还订不上， 对。 好吧， 就北京有钱人太多， 谁让他开在中央别墅区附近的呢？ 得了，欢迎大家呢，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您呢推荐哪儿可以戏雪，可以滑雪？当然了，有任何的问题，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歌华电视院线隆重推出2017年终回馈活动，点播影片参与活动即有电影周边礼品、东林咖啡机、华为手机等你拿，看大片砸金蛋赢好礼，就在歌华电视院线。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别让所有向往都只是想象，2018年新明锐家族整装待发，携全新礼遇，祝您新年旗开得胜。1月1日起至2月15日，

北京时间的18:04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高磊。 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 来，一位呢是咱们的老朋友啦，京郊从业20多年的京郊王王海春，春哥你好。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亲子旅游的活动达人穆萨妈妈，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要话题就是冰雪乐园，在室内包括北京周边郊区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您玩雪，包括我们的大爱无疆这位朋友他就说了，北京有没有可以带着狗狗一块玩的雪场啊。反正我们刚才几个人会商了一下，好像 还没 有特别合适的。 是的，是的，是的， 等着下雪呗。 都是公共的场所，它都是公共乐园，除非有一个雪场叫宠物乐园，有可能。但现在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我记得朝阳公园是有一个宠物乐园，但是它有一个游泳池，夏天的时候可以在里边带着狗狗溜一溜，游游泳。 你说东四环边那侧？ 哎，对，对，对，对。但是好像滑雪场还真没有，游泳池是有一个。 其实现在这个宠物这个旅游市场其实极其的庞大，因为经常有人跟我说。海春，您别老说那个大人孩子玩的地儿，能不能跟我说说专门海狗狗们能去的地儿？说实话的，好的地方，条件高的地儿，基本上都可能去不了。野的地儿可能还可以，或者说一些中等规模的，或者一些私人会所呀、民宿之类的，应该还可以。 好。于伟健说打算带家里2岁的宝宝去滑雪，有推荐的吗？他希望稍微大一点的，而且人别太多的。室内室外倒都成，开车最好单程40分钟的。 那我觉得 要求 很 开不出五环40分钟。 对， 主要是伟健同志，你没说你们家在哪儿。 咱就以是北京市中心为说吧。 好， 如果是40分钟不堵车的情况下，首先啊，如果条件好大的，基本上这几节周末人一定都多。但是有一个地儿，但因为他说室内室外都可以考虑，我觉得乔波滑雪到冬天反而人可能少一点。 室内的是吧？ 对，它是室内的 。然后就是顺义的那个是吧？ 对，顺义。所以说那个也比较方便，你走京承高速，从马坡，从那白马路出来，一直奔东，再稍微拐一点，到了马坡就到了。 就走京承高速不是那么拐？ 就京承高速，然后白马路出口出来，然后一直向东，然后到了马坡乡那十字路口，再往左拐一点就是。然后这个地儿的话。反而现在可能要人要少一点，就是滑雪的话。 对，反而我觉得吧，要是带自己家宝贝儿，想要专业就去先学习一下这个滑雪技能、技术什么的。乔波的室内滑雪场是特别适合带小朋友的。而且那边的教练是特别的专业， 是 设备也是特别的新， 是 啊，坡度也不是特别陡，中级道我都敢上去。 对，还有、 真的、 我上去过，我安全的下来过。 哦， 是的。 但是建议啊，就无论多小，只要你带孩子，如果是前几次去的话，一定找教练，别以为 对对对 孩子小或者自己就能教，不是，一定还是找教练吧。 对，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天很冷了嘛，我就担心这些雪场或者戏雪乐园。比如说有的地方它那雪化了，化了但是它不翻雪，或者说它不翻弄新的雪，化的地方就变成冰了。哇、那要是滑起来那可真滑。 是， 那要摔一下可真疼。 真是。 所以说这个每天他们几乎都会要造雪，这个确实非常注意，包括就是温度如果要是太高的话，雪场确实是有些问题。你就所以说赶上天更冷的时候再去吧。 来看看LLL 一堆 L 问我们啊，情侣俩人周末北京周边打算开车去玩，有温泉的推荐一下。 太多了， 对，这温泉太多了， 我觉得得给他们推荐4趟，因为这是情侣啊，就俩人， 就是能浪漫一点 是吧、 或者说环境 啊好一点， 或者说去那儿周边有不错的地方可以玩，然后最后落宿在泡温泉这儿。 我不知道他就是对距离有没有要求啊？反正还有一个，它这时间是周末还是平时？如果平时的话，北京郊区这些一个地儿，我觉得大部分都可以。刚才提到了，放春园、一泉啊，我觉得都还算比较浪漫。如果要是他要是对距离要求不在乎开的稍微远一点，如果又必须得是周末的话，我觉得可能日月潭可能现在还好一些，能订上房，因为他在霸州那边。 要不然现在周末的话，因为现每年年底的最后这几个周是年会的疯狂的日期，他如果赶周五周六的话也很困难，所以就可能得稍微远一点。 是， 嗯， 我有几个朋友他都是大概在这个月底，然后就跟我说，说肥子，那个咱们提前聚啊。 啊， 我说什么意思？说那个月底我就奔三亚了。 啊， 我说二月中才春节呢，月底咱就聚。说是这今年太累了， 嗯， 月底咱们赶紧聚聚，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啊。 我说你是打算歇一个月呀？他说对啊对啊，歇一个月。所以很多公司也好也是这样。 对，就是每年春节前的那一个月的周末，都很难定上情，尤其是周五，周五其次，然后周六是最难的。 嗯， 尤其是带温泉的，现在就是带温泉，不带温泉的都没事儿，只要带温泉就很难定上。 嗯，确实是，而且你想各大公司都搞自己的年会呀、啊， 对， 一包整场全包了，你根本一间您都订不着，是不是？ 因为公司年会的话，少说几十人，多则几百人， 对呀、啊， 这一下这一个酒店就差不多了，快。 嗯，没错。刚才呢，咱穆萨妈妈给大家介绍的是咱室内的，公园里边有这个戏雪乐园的为主。哎，那比如说咱们郊野公园，或者是一些这个远郊区县。有没有一些大型的公园里边也有这种戏雪乐园呢？ 或者说大家耳熟能详的特别大型的那种公园， 嗯， 比如类似于颐和园，它水面也大呀，有没有 戏雪乐园？颐和园是有的，戏雪乐园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颐和园它是有那个也是 有 冰的，有 冰上的项目， 就是、可以滑水 小 冰 车什么的。你之前不是说什么免费吗？现在反正都是收费嘛， 嗯、 就是收个门票。 但是这个不会太贵， 对， 对，因为这个钱可能就是租那小车的钱。 对， 就是这样。 对， 是往年我记得圆明园也都有这些东西， 是吗？ 我不知道今对圆明园也有，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啊？都以前都有的。 我是去年在龙潭湖确实是玩过， 龙潭湖是肯定是有戏雪的， 嗯， 它是雪，嗯， 对。 但是有些公园它是可能就是不造雪，它就是冰，它利用它那个冰像什刹海 冰面嘛， 啊，冰面做冰上的项目， 嗯。 嗯周边的有吗？远郊区县的有这大公园里的有这戏雪的或者滑冰的？ 它就可能它不是公园吧，就比方说像南城那边有一些长辛店那边也有一个戏雪的，就是乐园，长辛店那附近，但是它就适合就住在那， 它是独立的是吧？ 它独立做的，它就适合住在那附近的人。 哦， 还有一个地儿比较远的，就是在房山那边有个圣莲山。 嗯， 就是夏天也是可能是看一风景区，但是现在他们也做了一个戏雪的滑雪的一个乐园，也是做了那些雪乡式的感觉。 嗯， 然后在那个地儿呢，不只是能看，也不只是能进景区，而且它还能住宿，它有客房，也是这种院子的酒店的，反正都有。如果愿意去那儿的话，沿途我觉得还有几个地儿也可以看看。一个是那边有一个应该说北京比较少见的。叫那个铜瓦，那个铁瓦寺，就是所有的寺庙的话，都是正常的话，都是那种就是咱们看的那种房子那种顶儿。它那个寺庙是跟个粮仓似的，圆形的，它房顶呢就跟天坛似的，就是也是那种形状。但是它最逗的话，它这个瓦你都是铁铸的，哎，这个是北京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那到夏天会不会很热？ 不热呀、啊。真不热， 瓦 挺凉快 的。 对， 晒的时间久不热吗？ 就烫了呀。 反正我进去的时候不觉得热，还我觉得还行。 里边人开着空调呢， 那真没有。然后那瓦上呢还刻着字儿啊，跟五台山有关啊。如果要喜欢历史的，那可以看看。而且沿途的话，它那边是大石河流域，景色也很不错。河边上还有一个龙神庙。啊，我这有道教有佛教，而且里头也有好多小故事，而且古树参天都可以去看看。 嗯， 就这条线上 铁瓦寺是吧？ 对，铁瓦寺这免费的 啊， 但是你可能不注意，它实际上是在河北镇镇政府里头。 好， 但是镇政府的话，你跟保安说我就去看看铁瓦寺去，他就会跟你说别出大声，您进去吧。 哦，就看看行， 因为相当于 它是一办公场所， 在一个单位里面。 对，它就是河北镇政府那个后身。 哦， 嗯，而且你要去那儿看的话，还有一个特别，我觉得有可以注意的，一个是它那儿有一个500年的银杏树。 嗯， 那个银杏树的银杏果跟你一般在路上捡的银杏果不一样，就银杏树的 样， 一般咱们看的银杏果，例如买的吃的那个，是那种纺锤型的，就是那种圆形的， 就跟水滴似的、 哎，有点那个。但是它的银杏果是盾形的 啊， 就是有跟盾似的，一个小贝壳那种感觉，特别厚实。如果你要赶上秋天捡点回家吃，特好吃。 五百年一结果一开花，五百年一结果呀、哎！我 能吃是吧？ 能吃，我吃过。而且的话，在这个寺庙和这个树之间，还有一溜，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北京有一种特有名的竹子，金镶玉。 嗯， 哎，这个有一片，我觉得尤其是夏天、秋天去的时候，那时候特漂亮，而且那里边林荫道，小鸟都在里头叫，特别好看， 也特别凉快。 金镶玉的竹子，对、 嗯， 我觉得就非常值得去看看。 不错。 嗯， 来瞅瞅柳燕的问题。家住大兴，周末想跟朋友在附近泡温泉，有合适的吗？近一点啊，近一点。 大兴应该最好的就是龙溪了， 就是龙溪。 对，龙溪温泉还是不错的。或者你要就奔东城，东那个往那个通州那边， 嗯， 像例如熊湖园，运河苑，这几个都是有温泉的，也都还可以。 或者西南方向也行吧。 西南这个。如果要是刚才就如果西南这边的话，就是丰台这边了。丰台的一些温泉度假村、嗯，最可能最大的就是南宫，要么就接着再往南，就是正南再往南，例如霸州的，像明汤温泉呀、日月潭温泉呀、玫瑰温泉呀，或者说是那个涿州这边也有温泉，反正都是国安这边都有温泉，都可以考虑。嗯， 稍微有点远。 都是往南还行。 对、但是到周末嘛，就当散心嘛。 嗯， 对吧？ 是。 哎，我想问一下，穆萨，就是，这么多的可以戏雪的，不是滑雪的，戏雪的这些乐园，有什么相同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或者说，哎，哪几个给你留下印象相对还比较好？ 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戏雪乐园它的大部分的项目都差不多。 嗯， 大多数戏雪乐园只要面积够，它都会有一个就是这个雪圈、滑雪圈、 哦、 一个大坡。 嗯， 它之所以得面积够，就是像鸟巢那里面就没有，就是鸟巢本场地里面，就是因为它面积不够大， 就是个足球场那么大。 那首先它得搭一山上去、 哦， 对吧？因为它得滑下来，它越高的越刺激嘛。 对对， 那没那么大地儿，它就搭一小孩的这种小雪圈的小坡。有地儿呢，他搭一大人能玩的大雪圈的，所以呢，一般呢都会有。实际上，大家玩，我觉得啊，一般大人和孩子都是最喜欢玩的就是这个雪圈， 嗯、 就是累一点、 嗯、 因为山越高你爬的 爬上去、啊， 你都得拎着那个很沉爬上去， 拎着、那个、 是吧？ 就救生圈。 这个呢，我有一个可以建议啊，就是说，确实是，就是一般雪场小孩玩都是你滑下来自己来拎着上去、 嗯， 但是有一个地儿。在密云的云佛山滑雪场，他今年的话把那雪场改造了，以前都稍微有点陈旧了，今年很多东西都比较新，他新增了一个，就是在小孩玩的这个雪道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个魔毯， 哦， 也就是说不再用孩子们、 哦、那个上去， 对，你自己骑就上，因为不好上，要是真是自己爬上去， 对对， 但是你可以坐在他那上头，坐在魔毯上头，直接就上去了，哎，这个是我觉得北京应该我知道的应该是第一个家， 嗯， 可以带孩子去， 就滑雪圈的确实是、嗯、因为一般滑雪圈的都得自己拎上去， 是是是， 你要小孩自己不可能拎上去， 除了滑雪圈这个叫、那当然滑雪圈它占地儿挺大的， 对 对， 因为我在电视里确实见过， 嗯， 你滑下来的同时你就在那转吧， 嗯 啊，就跟打了水漂似的， 嗯， 哎，除了那个还有什么项目？ 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雪地摩托， 哦， 雪地就小孩开雪地摩托，然后他。还有就是有些会有一些小的小冰迷宫，小一点的， 嗯， 就进去有两分钟，孩子在里边转转转转就能从出口转出来， 嗯、 还有一些雪场他会自己做一些像小型的冰雕或者雪雕，做一些什么卡通形象的在里面、还有如果人多的话呢，他有一些地方会有那个 CS 哦， 他圈出来一块打 CS， 也是在冰面雪面上吗？ 对，在雪面上的 哦、 嗯，然后就是都是雪的那种叫什么阻挡物吧， 哦、 就是躲在那个雪后面什么的， 嗯、 但那个得人多一点，然后八个十个大成年人了。 但是打的时候不是拿雪球打吧？就是按 CS 那种打法 哦、 就是身上打彩蛋的那种。 对 哦， 就是增加难度了呗。 对吧？这夏天的时候哪儿这么滑溜了，是吧？这现在有冰有雪的，你就不好控制自己了呗，是吧？ 现在的雪场还真打不了雪仗，一算就成冰块了，这俩人受不了。 对，然后 八个人进去了，有四个脑震荡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去雪场吧，就是还确实得做点准备，尤其带孩子的。 嗯， 因为首先就雪场里的卖那些东西，就价格会贵一点。嗯、 比如说什么呀？ 比方说那加雪球的那个雪球夹。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啊不那个、 就你知道那雪球为什么那么圆吗？那雪球为什么那么圆？ 不用那，我们小时候都自己钻。 是，咱们都自己钻，但现在小孩娇贵嘛、 啊、 他也钻，他也没那么大劲儿把那雪就给他钻瓷实了， 压实了。 哎，所以他拿雪球夹插一夹，一个特别圆。 这多少钱呀、啊？ 那个如果就是某宝上也就十来块钱吧，但是呢、 哦、 你要是说到没有准备，你到了雪场以后， 小孩现场可以租吗？ 嗯，不是租，它都是卖，可能就贵点，翻倍，30或者30多，就这样。 哦、 所以你就是，如果带小孩去这种戏雪乐园，你就可以带一些小工具，就是他玩雪的。 嗯、 否则的话，孩子一看见外边没雪，进去以后再钻雪球，他能钻很长时间的。一会儿你他抬头一看，那20个雪球在哪儿，就是他自己在那儿加，嗯。 对，这买一个合适，去完这家下家还能用。是不是 明年还能用 呢？好， 哎、嗯，除了加雪球的夹子，还有什么最好备着？ 小铲子， 啊、小铲子， 啊、 小 铲子，对对对，你把它扔那个雪堆里，然后一会儿你发现那儿一洞，就是特深海，就它自己在那儿挖雪、 哦， 就跟挖沙子似的。 跟 小孩嘛， 然后边上的字幕就是鼹鼠的故事。 对，反正小孩吧，就是你感觉就是那些真真正正的东西吧，就是你给他弄好的那些设备，他可能不玩。比方说他有一些雪场他会做那种单板小乐园、 嗯嗯、 他教你就大人拎着那个板让孩子站在上面，当然扶着他，然后过一个小坡。他有些小孩他不喜欢这个，但是你就一看那儿一雪山，你给他扔过去，然后半个小时他还在那里边呢。 对， 就是他自己攒攒雪呀、啊嗯、或者自己铲铲啊，从上面哧溜滑下来，他自己反正自娱自乐，他有的玩。嗯 嗯，那像夏天我们去玩沙的那些装备就都可以用呗， 是 是不是？ 可以啊， 冬夏两用啊。 是， 好嘞，咱先进段广告，回来和您继续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刚才穆萨妈妈说了，有一些可以省钱的东西，咱们可以提前备着点、 嗯、 因为毕竟在现场，如果要是买或者那什么的话，相对贵一点、 嗯。 其他的其实准备就相对简单了，比如说给孩子带点水呀、啊，带点相对简单的小零嘴啊，这个都没问题。我相信每一个称职的父母肯定都会做到的。那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有没有所谓的安全提示，能不能说说？ 嗯。一个是我觉得就是既然是去雪场的话，它肯定是保暖也是一个注意的啊、 嗯、 就比方手套，然后一些护耳朵的、 嗯、 就是如果天气很冷的话，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子玩的时候他玩疯了，他不觉得冷， 对， 但是你去摸摸他那耳朵跟冰似的、 哦、 其实很凉很凉的，而且他又这都是突出的，有没有那种担心太冷了到时候掉了、 啊、那不 好嘛，那倒不会。 所以 就想多了， 所以就是反正去雪场去特别冷的地儿，就给他这个像手套啊什么这个帽子给他戴好了、 嗯， 然后就刚才您说那个魔毯那个， 嗯， 反正我觉得那个是还是得注意一下，因为有些有京郊的雪场哈，我也知道那个就是拎着那个雪圈上去，它是魔毯，如果要是孩子自己在上面的话，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每年不都有这样的危险发生吗？ 对，对对对对对， 就不要在上面跑来跑去、动来动去的， 对对对对， 嗯，不要在上面捡东西什么的， 对 手， 对 对, 对， 就是这些要注意一下， 对， 嗯， 然后 啊。 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包括穿衣服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我建议别太松了，尤其小孩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稍微紧一点，因为雪有时候能灌进去， 哦， 包括裤子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这个可能稍微的也得 注意一下，在穿衣上可能也得注意一点，就不只是保暖，还要稍微紧一点。 那比如说啊，像护膝呀、护肘啊什么这些， 就看你滑不滑雪啊。如果要滑雪，这些我觉得能戴都戴，尤其是头盔必戴。 对， 像我们最早的时候做滑雪的时候，都没人租头盔去，觉得那个花钱嘛，只要花钱都不愿意。但是现在是硬性规定，一定必须得去做这个头盔，因为其实滑雪本身摔一般没事儿，但是最危险的是撞。 对， 撞的话头部是极其危险的。然后包括小孩在底下玩滑雪，就是你自己挖雪球也好，或者干什么也好，一定远离雪道下来这个部分。 对， 因为真一冲下来的时候，你真躲不过去。 是是是 啊，因为好多新学者根本就他也不会拐弯，不会的，停不住。啊，就一定要避开雪道，找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儿，你再让孩子放心在雪玩。 对， 嗯， 对。 其实关于孩子这，我倒是觉得另外可以再给孩子带身衣服。 哎，对，没错，我刚才想说来着，不光衣服，还有袜子， 对吧？因为孩子一旦玩疯了，他可能第一不知道冷了，那也许是因为他浑身其实都觉得很暖和，因为他玩疯了嘛。然后再其次老出汗，对吧，他也不会觉得冷。但是玩打雪球也好啊，还是什么也好，衣服都湿了。这等他不玩的时候，哇、哦、 小风一吹， 那冷的呀， 透 了，那可受不了了。 而且 带一身应该。 对，而且这大人吧其实也得做点准备，就是、对，带两块巧克力什么的。因为大人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体力透支的一项运动。你觉得你是带孩子去游乐场，就去滑雪场，你觉得把孩子扔在那儿你可以休息了，其实不是。就很多项目吧，比方说雪圈那个、不是大坡的，它就是平地的雪圈。你光租一雪圈，比方半个小时，你那雪圈干嘛呢？你得抡。关键你这不是抡一空雪圈，你那孩子得在上边，所以特别考验体力。 我的天哪！ 如果你抡得慢呢，他会觉得很没劲，再坐在上面，然后你也会觉得 一脸不高兴， 你也会觉得比较亏。你没让孩子玩爽，你那钱也花了。 你看 别人的那个男的，他有劲儿，那个 别人爸爸， 就他就跟玩那个什么似的，特别爽刺激。所以 那就跟别的爸爸说，我租你一小时。 所以就这个家长呢，一定要也得自己也得那什么点， 也掂量一下。 对对 对, 对， 或者说去之前，我先加把劲儿，健一个星期身。 对。储备点能量， 是 是, 是， 要不真不敢去，是不 是, 是, 是？ 刚才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室内的一些公园里边的这个戏雪乐园里边的项目哈，咱也要不然也说说这些大的公园，包括有这个戏雪的，包括有滑冰项目的，当然也不仅局限于对于小朋友了，对于成年人的项目哈，就是今年他们新开业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活动安排，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 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他总的来讲还是一样的，就是有很多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小项目。然后呢，他跟往年不一样，我觉得就应该是一些小项目的更新。比方说他会在无论是在设备上或者是在这个造型上，他都会肯定比去年会更好一点，更漂亮一点，对，变花样，让孩子更喜欢玩一点，就是这样。 好，那就是是不是公园什么时候关门，然后他这个戏雪乐园就什么时候关门，还是说不，也就是早上起来开门一直到傍晚的几点这段时间，天儿反正只要黑、这儿就关。 他那个雪场还是根据那个不同的公园和不同雪场还是不太一样的，有的雪场独立的，所以他就自己有的开关门时间。如果在公园里面的有些雪场，他也是会在公园关门之前多长时间他就关了。可能是因为有的公园很晚很晚才关门。比方说奥森里面应该也有一个戏雪乐园、奥森里面、所以奥森关门，我现在不知道奥森几点关门。 奥森好像我记得应该是晚上九点。 对，所以那个 这是夏季啊，这是夏季啊，冬天我 不 太确定。 嗯 啊，肯定啊，冬天一般都提前一两个小时就关门了，不可能那么晚，对吧？人家得回家呀。 不 冷呢， 天黑以后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得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来跟我们来沟通您的一些戏雪滑雪的问题，或者是 CHWL876。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8:33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我们已经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再次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 哎，一位呢是京郊从业20多年的京郊王，我们的老朋友王海春，春哥你好。 你好，同志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亲子旅游的活动达人穆萨妈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所以大家有问题，咱们最后这节主要以答疑为主。 是， 没问题。 好吧，海春同志， 没问题。 好， 京郊任何地儿。 好， 呵， 来吧，开始考一下他吧。 对，有 C 就说了。 好， 北京稍微靠东边有没有滑雪？又有私汤的地儿，你看看，又得滑雪，还得有这私汤。第三个条件是在东边。 东边的话说在正东没有，只能是东偏北、 哦、 也就是说 平谷 和蓟县是有的，但是平谷和蓟县还有一个问题，他们没有谁正规的温泉。 平谷肯定没有温泉。 嗯，你要这么说也不能绝对。 我 虽然 他说你看我对我的家乡太不了解， 我老家就没温泉呀，没听说我老叔说有温泉呀。 是这样，像平谷的话，那个就刚才提到过渔阳滑雪场，那是最不错的一个滑雪场 啊。然后那边的话，酒店的话，住宿的话，一个是青海湖里头的有一个游艇酒店，那是相当不错的。 嗯。 另外的话，还有的话有一个带温泉的有一个地儿，挂甲峪你肯定，是挂甲峪你听说过吗？ 我听说过，但是没去过。 大华山那个地方 啊。 然后那地儿秋天看红叶特别漂亮，而且它有一个旋转餐厅，在那个地方有个旋转餐厅不容易。然后而且它那个在那个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做了有一个专门的小院温泉，然后那个温泉就是每个小院都带一个独立的温泉池。 我明白。 然后 其实这类似于民宿是吧？ 类似于民宿啊，就是小院子的这种感觉，从4个人到10多个人都有，都是分院的，每个院带一个温泉池，这个是。有温泉的，啊，所以说不能说绝对没温泉啊。 明白，那也就是说，它在东偏北的那边，它可以滑雪，然后在折道去那儿也不会太远。 都在平谷，但是一个在平谷县城的正南，应该另就是这泡温泉那个地儿是在平谷县城的西北，这么一方向。他们俩 密云方向。 哎，对，就靠近密云这边走了。 哦、那相当于他们俩斜对着。 斜对着。 哦。 然后这是。温泉和滑雪，再有一个就是过了平谷就是蓟县， 嗯， 蓟县那边也有几个那个滑雪场啊、但是它规模都不算太大，但是滑雪是足够了。然后在县城，然后有温泉都雅村，然后如果去那儿的话，我建议还可以去趟蓟州古溶洞啊、再有一个当时这个应该相当有名的，在建筑上特别有名的独乐寺，我觉得都在那附近。 嗯， 你要愿意的话，当然顺便去趟盘山，但是那个太有名了，大家都知道了。啊，都可以。 好， 盘山冬天去看雪， 不，你可以坐索道到山顶，然后再从索道上下来， 可以锻炼身体嘛？要不然孩子那个雪圈我都抡不动。嗨， Link 说，问一下穆萨妈妈说，1岁半的小朋友如果去戏雪乐园的话，会不会太小？ 1岁半其实就是刚刚会走路。确实是挺小的，但是呢1岁半的小朋友实际上就让他感觉一下雪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雪能做一个雪人或者堆一个雪圈，然后租个小雪圈让他就是感受一下。 对， 嗯， 反正至少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比如说好的方面就是让孩子至少得感受一下雪嘛， 对 吧？ 对。 然后再其次在那儿如果拍照的话应该很漂亮啊。 对啊， 对吧？因为雪景嘛。 嗯， 对吧？ 对。 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孩子太小，可能你门票算是白花了。 没有，现在很多小孩都 那么小的应该是不收门票。 不收门票的，1岁多的基本上都不收门票。 不是，但凡1岁半的宝宝就直接奔一个门进去了，您是交钱还是不交钱的、哦、 他都玩不了，人家工作人员就把他拦出去了。 工作人员，哎，别假借儿叫孩子你都进去了。 是小朋友玩不了，我们大人想玩。谁？刘倩就说刚打开收音机，正好最近我们单位呀、啊、要组织出去玩一趟，您能不能给推荐一些我们就是大人成年人可以去玩的，但是娱乐性强的室内的戏雪乐园 园。后来他又补充了一下，就是海淀区啊，这范围又缩小了。海淀区有没有适合20个人左右的简单的雪场，以游戏为主，都不太会滑雪啊，主要就是这个雪场人别太多，反正排队别太久吧，有没有啊？海淀区， 如果是海淀区的话，就是除了刚才说那公园里那些，那可能偏孩子的。 对， 如果要是成人又不太会滑雪的话，我倒是建议，那有一个狂飙戏雪乐园，就在阳台山那附近 啊。 然后就阳台山和那个大佛，卧佛寺那边那附近那个，我觉得那个雪场的话，面积还是比较大的，雪坡又不算太陡，而且各种娱乐的东西偏，就是应该初级道更大一些。比较适合初学者，而且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嗯， 交通也很方便，也很快，在那边。 对，老板好像是个美女姐姐。 哟，你去过？ 我采访过。 就这你记得清楚了。 老大还说呢，刚才你们说那个大瓦窑桥的交通事故啊，现在已经清理完毕了，那估计这个情况已经慢慢在恢复当中了。 是的，是的。另外，我们的 AN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了，他说他现在在深圳。还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虽然在那边感受不到北京的这种寒冷，因为北京这两天29了，都零下了。 是， 那像昨天晚上我健完身回家那路上，哎呦我天哪，那真是我觉得那风就能穿透了我的冷，就那种感觉。但是他呢，为了跟咱们同乐，他把在深圳那边拍到的今天的晚霞发到我们的平台，让我们来看看。啊，非常好，北京这两天天也不错，除了冷以外其他的还不错，还不错。包括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不是说今年的第一次看到的超级月亮， 是非常漂亮。 是， 对，而且我觉得确实以前的话，我觉得这前几年北京都晚上看不见什么星空了，最近这几天真能看到了星星点点的星空，比较多了， 是 越来越多了。 是 是，刚才今天啊，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戏雪玩雪这么一个话题，但是聊着聊着就觉得好像这个费用啊也不老少，尤其要带宝贝儿出去，花的钱也挺多。那二位啊都是有经验的人，对吧？一个是室内咱们戏雪乐园全玩遍了，室外的咱们春哥也有经验，能不能给我们省省钱呢？怎么去玩能够又省钱玩的又比较痛快呢？两位有没有经验呀？ 我觉得只有一点，就是您挑非周末。平时去， 平时 只要您周末，现在这季节，因为无论是客房也好，还是雪场也好，人都太多了，价格也很贵。刚才我说的就是有的雪场20-30块钱就能滑雪了，一定是非周末的价格。如果周末的话，基本上最便宜的可能也得180了得。 您是说 就滑雪雪场 啊？雪场的门票、 嗯？对，所以说如果要是想又想人少又想便宜，如果您孩子小的话，咱就请两天假吧。 啊，只能这样了。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那个他就是想省点钱嘛。 啊，对呀。 一个呢就是说选择平日，这个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选择平日的话，就是做一些准备。 嗯， 因为现在有很多雪场，它的门票实际上是免费，或者就是一元拍9.9这种，它的门票呢会含一个含一两个项目。那就比你到了雪场门口买可能20-30块钱要合适了很多。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会有一些套票，就是提前做准备，提前在网上购买一些套票。比方说5个项目，本身你要到现场嘛，把这5个项目都玩了可能花300块钱，但如果你提前买的这个套票也就100多块钱。就是提前做一些准备，一个呢是选择尽量选择非周末，一个呢就是做一些准备就能省点钱，要带点吃的什么的。 嗯，对对对，差不多 是， 要不然不容易啊。 嗯，那比如说滑雪场， 嗯， 交了门票，比如说好周末100一人，我瞎说的，100一人，限时间吗？还是说好了进去可今儿早？ 这怎么看？就是说，首先门票这俩字儿并不是滑雪、 啊， 门票不限时间，就是例如20-30门票，你进去了以后你待一天待什么都没问题，它限的时间是滑雪时间，例如有2个小时的、4个小时的或者全天的，它是有这个区别的。 那他怎么知道我滑没滑呀？ 不对， 有卡。 对，都有卡。 哦哦， 一看就不是中级道下来的。 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真没有卡，这好几年前了，反正。 对 啊、 嗯，就是就因为有磊子这样的，经常在里玩一天了，住了个儿。哎，我下午才来的呀。 对呀、啊，真是，你别轰我。 雪场赔不起了，赶紧改政策了。 我这还滑夜场呢，我哎，夜场是便宜点啊。 哎，对 对， 夜场便宜，夜场便宜一些。 就是他们公司要是组织活动什么的，也可以去夜场，是吧？年轻人无所谓，不怕冷。 但是安全性什么的，我觉得还是白天更舒服些。我一般能晚上回去泡温泉去了。 哦，对对对，嗯，说到泡温泉啊，这个联创就说了，我知道一个半山温泉，在昌平西峰，住宿那都是那种 loft， 嗯， 带 小错层， 对对对，环境不错。 现在北京温泉确实这种就是这种带私汤的这种，尤其是这种，我觉得他可能很难订得上房，真的就是好的都很难。嗯， 找您都没戏。 那得看什么时间。 我觉得北京这个还是消费水平比较高，就是比方您刚才说那房间两三千的，真的就是1000多块钱的就早就满了。 嗯， 就1500左右的，就是一个标准间那种，有个其实它还不是私汤，它可能就是那个酒店有温泉，酒店硬件条件好一点的这种，也就现在这会儿要订春节的也都没戏了，就1000多块钱的房子。 嗯，确实是。 哎呀，好，还有最后的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样吧，我们也考一下海春吧。 嗯， 就是东西南北各一线啊。 嗯， 东西南北只说一线啊。东西南北，然后在这条线上呢，比如说可以啊泡温泉，也可以玩滑雪，然后还有好吃的，你给规划一下一天的行程带住宿。 那这应该叫一晚两天。嗯，我觉得是这样，我就大概说一下，有温泉有滑雪都在一个区县的里头的，我来设计一下。 好， 例如北京的从西南开始说，那就是房山。房山这条沟里头那好多度4度半那边有一个叫云泽山庄的，它是在这条沟里头唯一带温泉的，而且能达到准四吧，应该相对来说这条沟里是最好的一家短村了。如果它的话滑雪的话是在来它的路上，在1度往南一点张房那边，然后有一个云居滑雪场，也是挨着云居寺，然后所以说你可以在云泽泡温泉，来云居去云居寺滑雪场来滑雪。如果要是餐的话，这边农家院反正特别多，嗯，餐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特殊的，但是既然您路过张房，别忘了买点柿子回去，大磨盘柿子，这冬天吃倍儿好吃，又甜又软的，特好吃。 房山那边的特色餐有什么呀？ 那边的话说其实农家饭为主，你说真特别好没有什么，以前你说牛头宴挺多的房山那边，现在的话你要如果订的话有一个叫什么顺斋的来着，反正订都不太好订，但是那个人比较多，你最好10个人左右，要不然半头你都可能吃不下去，非常的佐食那个牛头宴，嗯，就可以。这是房山这方向。门头沟呢没雪场，咱就过，咱就直接北边延庆。刚才说了延庆的话，这条线上的话最好的温泉呢，一个是辉煌国际，一个是八点轮温泉暖村，你可以加上石经龙的冰灯，然后玉渡山的那个雪世界，然后石经龙或者是八点岭怀场，这个做成一条线，这可以。如果是怀柔的话就是淮北滑雪场，如果要是住的话呢，你肯定是住在那个雁栖湖附近，因为那个离淮北是最近的。 就沿着京密饮水渠过去就行。 嗯，应该是走、 你说的是雁栖湖是吧？ 对， 啊、 是走110。 对对，110国道。 110国道。 嗯。 啊，京家路应该算是。然后在那条的话，就是沿着湖边上，我觉得丽都最漂亮的日出东方那个酒店，包括雁栖建国那几个酒店，我觉得也都不错。而且那边的话，还有像鹿世界啊、老爷车博物馆，还有中影的几个拍摄基地，我觉得带孩子的话都可以走这条线，我觉得也不错，是怀柔的。如果是密云的话，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最好的南山滑雪场，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云佛山滑雪场，这有俩滑雪场。然后酒店的话，我觉得可选的就特别多了，例如老牌的云湖度假村， 就是在水库边上、 啊，水库边上，还有像云湖度假村。不就那个瑞海姆度假村，就县城边上的 瑞海姆，就是一出高速出口就有。 对，然后它呢应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它里边有游泳的、冲浪什么的，孩子可能会比较喜欢。它那如果要是吃的话，我就肯定是建议是那个密西路那水库鱼一条街，各种鱼的做法都非常不错，非常建议可以去那边品尝一下。这是密云，密云还有一个地儿就是那个古北水镇 啊、 它里边也带温泉，也带长城，也带这种水镇，而且它到冬天也会做一些冰雪的一些装饰性的一些东西，也些有娱乐也可以，但是那地儿也是订房极其难，要周末 还齁贵齁贵、 啊，对，贼贵贼贵。 就跟那天我打车的时候，就跟那个出租司机一块闲聊，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哪人啊？密云的呀。哦，我说密云那边好玩的还真挺多的。我说比如说像古北水镇，我就是那儿的。哦，我说您就是那儿的人啊。说对呀，我们那儿多好啊，喝的水都是甜的，也不堵车，天儿特好。哦，说等我退休了，我就在我们家那儿待着。啊、哦，我说对对对，我说我现在开始羡慕您了。说你看，说上次我拉了一车客人，香港朋友，然后也是一家子，有老人带着孩子，然后他们就问司机说，北京有什么好玩的地儿，你带我呗。嗯，后来的哥就说，说那个比如故宫啊、颐和园呐、啊、什么、人家说都去过了，有没有点不一样的，特别好的？后来这的哥说，那我是古北的人啊，对不对？拿手机说，你看拍到我们那儿白天的和夜景，看香港朋友一看，哟不错呀，出发吧。去了，去完了以后真觉得特别好，拍了一天照。但是呢着急，说因为晚上人家得回，因为人家可能得来气儿、啊得回酒店，所以大哥又、玩一天，天黑以后又回来。但是要回来赶上晚高峰了， 我去不了城了， 是吧？就堵着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古北口。 是，其实说到这地儿啊，这温泉还真不错。好像去年十一的时候，有一家温泉酒店刚刚开业， 对， 标准也是像啊， 古北之光， 古北之光、啊，特别新，而且 也是在这里头， 都在古北水镇里头， 里头、规格非常高。 是，它里头古北水镇里头就是五星级酒店，然后民宿。然后精品会所非常多，不只是一家两家，得有十多家，可能得一二十家，所以说你选择起来可能都有点选择困难在里头、各种各风格的房间都有。 是、那大哥可爱了，然后跟我说，我告诉你啊，你没去过吧？我说我真是没去过，我说有机会吧。那就走那个京城高速啊，在奶奶出口出去，出去以后一拐弯就看那大 logo 门啊，那有大片停车场，就停吧。但是现在到周末，火呀，那根本就没地儿停。 是， 但是那边的我公安人员很配合，对吧？您就在路边按照顺序停好， 对， 停好之后，我们那边有摆渡车，啪啪啪都给您带进去。哎呦，我说您了解真清楚。说是啊，刚开的时候我是那儿的安保人员。我说怪不得你聊得这么熟呢。 是是是，真清楚哈。 现在古北水镇实在太火了。但是有时候你说不堵车，但是有时候如果赶上小长假什么之类的，他有可能从大门一直堵到高速上。 是， 天哪， 非常有时候也挺痛苦的。 是 你别看它成片成片，一山一山头的全是停车场，全能跟你一瞬间停满了。 对， 你 真的我去过、但里边真不错、特别适合就是带着老人孩子、 是 在那里边多住两天感受感受，因为太遥远， 很漂亮， 是 很漂亮。 我看杨洋去了、然后发的照片我看了，哇、看着小桥流水人家，看着还挺小资的，还不错。 我算是比较幸福的，就是他在刚开始还没对外正式营业的时候去过几次，对，试营业的时候，那时候照相好看啊，满相都看不见人， 没人。 但是现在如果赶节假日，实在是人太多了， 安个 PS 的软件吧。好，那刚才说到了密云，来接着转，咱们密云和昌平都算说完了，包括延庆。 啊，对，刚才也提到了平谷，平谷刚才已经说完了，所以说咱们再说一下顺义。顺义的话，像莲花山滑雪场，顺义其实那个好的温泉度假村是最多的。刚才说了，像崇文园、河园、中那个瑞林湾，还有松鹤建国，还有刚才钟家新园，这几家都算不错的，而且离那个乔波滑雪场也很近。所以这个设计是最方便的，离区市区也是最近的，啊，这基本上算说了一圈了。因为往南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多的雪场了，因为它没山。 就包括像通州东边这个，可能温泉 它有温泉有， 但是滑雪也是没有。 对，有戏雪的小型的乐园会有，像以前的话，运河院什么的，它会自己做一些戏雪的一些东西，但是它不能作为雪场出现了。 明白。 基本上就是两天一晚。 对，没错，所有这些行程基本上都是这样。 相比之下，好像就是奔玉渡山、延庆那是最远的。 对，开车如果要是奔玉渡山俩小时，如果到县城应该一个半小时， 对， 基本上这个时间 是这样。就如果不堵车的话， 对， 八达岭高速如果堵车就单说， 一个堵车，一再有一个下雪 啊，对对对， 因为 盘山路不好看， 对是， 嗯，哎，我不知道穆萨妈妈的宝贝儿几岁哈，这个是不是到 别瞎问， 是哎，不不不，那不问了，哎，是不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宝贝儿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报那种滑雪的冬令营的。或者滑冰的冬令营的特别多呀， 对对对 啊，这有什么注意的吗？ 现在因为其实北京周边的那刚才说那些学就是不是北京周边，就是崇礼 啊 那些雪场都有冬令营孩子的、 啊、 那基本上呢就是得七岁以上，自理能力强一点，因为所有的冬令营都是孩子单飞的、就是、 单独去， 对对对，然后一个班比方说三四十个孩子，然后分教练，一个教练比方说管七八个，带七八个孩子这样的、 哦、 这样的就是那肯定要注意安全吧， 对， 去之前，所以他对年龄有一个限制，然后呢经常有家长说我们家孩子五岁也想去，我说那您那自理能力怎么样，那特别强， 到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嗯、那你就试试吧，其实也还行、啊 哦 所以就是得自己了解自己的孩子然后再决定是否报， 嗯，哎呀不容易，有一次就是我们在外的演出， 嗯， 然后我那个好朋友呢他是舞蹈老师， 哦， 然后呢我是参与整个的大的编排的那个，哇、哦、我就看我这朋友这个不容易啊，因为他专门带了一帮孩子，就这帮孩子可能他类似于组舞，最小的孩子三岁半，最大的孩子可能也就上小学一年级，就这样的， 嗯， 然后就是分批的往上跳芭蕾的，哎呀我天哪，我就觉得当老师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带孩子，就如果大一点的孩子相对自理能力还强，老师说好了就在这片啊不要动啊，然后咱们一会儿就活动活动筋骨准备上场，特小的那个就不行，特小的那个就是过不了三分钟一会儿就干什么妈妈，哎呀就此起彼伏的，只要有一个人叫这边就一片叫，哇真的我觉得当老师真的是， 而且你还这团队里还不能出现那种奇葩孩子， 对， 有那种奇葩特淘的 啊， 如果你这团队里有这么一个、 啊、 这老师更痛苦， 真的脑袋就真的太阳穴都噔噔噔噔就开始跳了。哎，最后再问春哥一个问题，刚才您说了至少到现在为止北京的滑雪场它是啊能够从表面上来看它是分类的，您刚才说了至少第一梯队的是谁谁谁，那这个第一梯队您觉得它好在哪儿啊？ 一般情况下就是例如雪具， 嗯， 它有新的有旧的，像有的地方呢可能多少年可能就是那个，但是有的可能新买的，包括其实雪服更衣柜啊，包括它的餐饮啊，包括它的雪道的多少和高度和它的安全性，都是有所、哦、 它是一个综合标准， 对对，综合标准，就是我说的也是，就是其实大家好滑雪的都知道，反正有几个是最标准的最好的，然后剩下的话其实看价格也能看出来了， 明白 啊，你好的滑雪场的话半天可能就200多块钱，要是一般的话可能在100多块钱，甚至就没说刚才还有更便宜的几十块钱的都有，你其实按价格基本上就能分出来， 哦，好嘞，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了这么多戏雪的滑雪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情况，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今儿晚上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嗯，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穆萨妈妈以及我们的海春哥，谢谢 谢谢 谢二位、 嗯、 好，我是高磊， 嗯，我是王威， 稍后是打开文化之门， 厉害了你， 八稳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